你说乔家这段时间在找一个叫林大坤的人？ 阿松按时把最近乔家的动向向黑二座汇报。 啊，没错，我听乔家身边的小弟说，这个林大坤是什么来头，他们也不知道，只知道乔家找得很急，就说是从云南那边过来的，说是跟他是旧识。 云南？ 敏感地捕捉到这个词，黑二坐直了一些。 你查过吗？这个林大坤是什么人？ 我查过，但是没查到什么有用的。不过乔家这么用心找他，肯定有什么目的。 你小子能想到什么好事？ 黑二骨子里就看不上乔家，他抽了口之前从黑狗那里搞到的雪茄，被不太适应的味道呛得咳了两声。 乔家，那乔家找到人了吗？ 暂时应该没有，他这两天基本上还是在T8待着，偶尔约几个小男生出去。 妈的，还搞这个。 从知道乔家从来不碰女人起，黑二就觉得乔家这人不止惹人厌恶，还特别犯贱。他停了一下抽烟的动作。 乔家要找，我们也找。你通知下去，谁能先找到这个叫林大坤的，或者是打听到他的来历，我二少爷重重有赏。哼，无论乔家想干什么，我都让他干不成。 明白。 行了，你继续去够盯着他，有事立刻告诉我。 啊。 很识趣的答应完就闪人。阿松知道黑二约了几个最近他们这片新开的一家店的两个小姐，这人一天不胡搞都过不下去，他们这些跟着他一段时间的已经摸透了他的习性做派。离开黑二那边，阿松在进到车里之后掏出手机打了一通电话，对方接通后他叫了一声： 乔哥。 啊？怎么了？ 黑二已经知道林大坤的事了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啊？ 乔家不以为意地玩着手上的两根金笔。 没事，他知不知道对我又没影响。 但是他也在派人找林大坤。 让他找吧，如果有赏的话你可以干脆去领了。 乔哥是不是已经谈好了？ 不该问的你就少问，总之以后不会亏待了你的。 多谢乔哥。 阿松是自己主动联系的乔家，其实之前黑二去找乔姐麻烦的时候，那通电话就是他打给乔家的。他知道黑二这种人混不出个人样，与其一直跟在这样的人的身边，他还不如选择个更靠谱的。所以他主动把黑二那些打算告知了乔家，乔家就让他顺着黑二的意思，不时把他的消息告诉给黑二，等时机成熟了再倒打一耙，这才是聪明人。阿松挂了手机之后，调整好倒车镜，笑着发动了车子。黑二和乔家都在找这个叫林大坤的人，用不了几天的时间就会闹得沸沸扬扬。阿松后来讲这个林大坤的所在地告诉黑二的时候，他甚至没顾上床上玉体横陈的美女，套上衣服就匆匆上了给他安排好的车。不久之前他终于打听到这个乔家着急要找的林大坤到底是个什么人。他想的没错，林大坤是从云南那边过来的毒贩，北上本来是为了做笔大生意，但是中途出了点意外，他需要在这里临时中转一下，就停留三天。乔家也不知道从哪儿收到了风声，约了这个林大坤见面，很明显他是想拉这趟活。都知道黑狗被搅黄了一个大生意，损失不小，乔家如果真的能拉到林大坤这样的人跟黑狗做成这笔交易，就是立了大功，到时候恐怕谁都别想再动摇乔家在黑狗面前的地位了。所以黑二很着急，他绝对不能让乔家抢在他前头。下了大成本找到这个林大坤，终于在他临走之前，黑二得到了消息，他现在正在一家私人会馆跟人吃饭。黑二赶到会馆的时候，阿松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了。 二少爷，这个林大坤还没出来，看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，我从下午6点就守在这里，应该差不多三个半小时了。 好，我在车里等，只要看见他出来立刻给我跟紧了。 啊，二少爷你放心。 然后在车里等了大概40分钟，黑二看见两个人从会馆门口出来， 其中一个个头很高，走在后面。前面那个虽然个子不高，但是眼神很锐利。高个子的点了一根烟，刚打起火，矮个子的眼神就直直冲着黑二这边瞪过来。黑二打了一个机灵，这个人的眼神太冷了，看着就跟杀多少人都不眨眼一样。而这种感觉曾经他也有过一次，就是在跟陈玄那边的人做交易的那回。这些人身上都有着很相似的东西，警惕多疑，但是也豁得出去。矮个子凑在高个子旁边说了两句什么，两个人若无其事站在会馆门口。不一会儿开过来一辆车，他们一前一后地上了车。黑二赶紧拍前头司机的肩膀， 跟上去。 那边阿松的电话也打过来 了，二少爷，他们往那边啊！ 突然一声惨叫，阿松这一喊吓得黑二愣了一下，还没有来得及反应，就感觉车突然紧急刹车，他头撞在旁边的车窗上，前面刺目的车灯直射着他们，他旁边的车门猛地就被拉开了，一把刀对着他。 下车。 是刚才那个个子稍矮一点的男人，他手边还抓着一脸惨白的阿松，看样子是被反扣着手，整个人都在哆嗦。黑二看着这个男人单手竟然就能抓到阿松动弹不得，当即也吓傻了。他乖乖地听着对方的话下了车，就看见那个矮个子让司机也下了车，然后只一脚就把开车的小弟踹晕过去。他把黑二和阿松拎到个子比较高的男人面前，对方慢悠悠地抽着烟扫了他们一眼。 你们是什么人？ 我是黑二。 黑二自我介绍完了，发觉对面这个男人完全没有反应，只能把他哥搬出来。 我是黑狗的弟弟。 黑狗？ 男人很轻地哼了一声，这俩字完全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。然后他看了旁边的矮个子一眼。 是谁？ 不知道。 那个矮个子的男人连声音都冷得出奇。黑二眼看情况要糟，无奈之下只能报了乔家的名字。 那个乔家。 乔家？你是乔家的人？ 我是乔家的老大，我今天是专程来见你的。 见我？不是定在明天中午吗？ 男人继续抽着烟，语气不经意的流露出一股不耐烦。黑二心里骂了一句，乔家动作够快的，脸上还挂着讨好的笑意。 那个，其实乔家在这边不算什么人物，你跟他谈买卖是谈不成的。他的老大是黑狗，也是我亲大哥，真要合作，你还不如跟我谈。 抽烟的男人没有搭腔，过了一会儿才把视线转向他。 你刚才不是说，你就是乔家的老大？ 我哥是他老大，我当然也是他老大呀。 黑二有点着急地往前凑了凑。 你就是林大坤吧？ 下一刻，本来还轻描淡写在抽烟的人猛地瞪了他一眼，似乎很忌讳他把名字直接说出来。黑二下意识往后一退，有点不敢开口了。他第一次真正跟这种人打交道，就算是上次交易，他也只是见到了陈玄身边的手下而已。林大坤把手里的烟掐熄，示意旁边那个人放了阿松，然后拉开车门，语气不怎么好。 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，要跟我谈，找你们老大。 说完他上了车，矮个子在车发动之后才小跑了两步，也钻到车上。黑二和阿松看着车扬长而去，忍不住都后怕的咽了口唾沫。 我操，这些人真是王难惹的牛鬼蛇神。